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了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花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举行后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这一次电影节的展映环节还在让人久久回味中。据本届北影节网络售票平台显示，开票后1分钟票房2000万，2分钟票房3000万，5分钟600万，12分钟900万。和2017年相比，售票速度高了一倍还要多。其中布达佩斯大饭店5场10秒钟就被抢购一空，成为了最快售罄的影片。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泰坦尼克号6场12秒售罄。由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王家卫执导的经典影片重庆森林4场15秒售罄。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对于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其中北京城市单元特别展映了很多反映老北京的电影，其中根据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同名电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如果您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很多年，也看过相关的电影电视剧、话剧、曲剧和其他的戏曲，那么我相信林子峰编剧导演、张丰毅、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骆驼祥子》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有些听众年龄小没看过这部影片，那您可千万别错过这部获得过金鸡、百花等等众多奖项的优秀影片。在1982年公映的国产影片《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同名长篇小说，是一部有着独特风格和较高艺术价值的银幕佳作。但完整的构思、鲜明的特色以及演员富有魅力的表演，使得这一出悲剧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影片创作者遵循老舍先生原作的意图，通过祥子的悲剧表现出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到的种种苦难，在人物的塑造上较原作更有所发展。影片在1983年获得了众多奖项，其中有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文化部最佳故事片奖。斯琴高娃还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那么此外，于亦如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美术奖，邓成玉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道具奖，而林子峰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的提名。电影《骆驼祥子》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82年出品，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经典小说改编，导演林子峰，片中张丰毅扮演的憨厚老实的祥子，斯琴高娃扮演的蛮横泼辣的虎妞，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严彼得饰演的刘四爷同样也受到大家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 由于这部电影的原作长达两个多小时，所以呢，我们分为上下集为您播出。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无忌电影嘉年华。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一天，祥子拉着车刚出西直门，就被几个抓夫的大兵连人带车就给抓走了。在队伍逃走时，祥子痛心地看到自己的洋车拉着炮弹滚到山里，大兵们逃散了。祥子意外地捡了乱军留下的3匹骆驼，他将骆驼卖了35块钱，回到了城里。他买了一身衣服，剃了头发，显得精神多了。可是他看到旁边拉车的人还是盯着看了半天，因为他是真心喜欢拉车。为了生存，祥子在刘四儿开办的仁和车厂当上了人力车夫。仁和车厂厂主刘四儿的女儿虎妞37、8岁了还没嫁人，车厂里的大事小事全凭他一人操持。他为人泼辣，没人敢惹。他爱上了比自己小10多岁老实巴交的祥子。大家传说祥子卖了30匹骆驼发了大财，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骆驼祥子。随后祥子给宅门拉包月，可这一家子把祥子当成了下人老妈子，什么都让他干。祥子一气之下不干了。晚上祥子回到车厂，虎妞准备了一桌子酒菜正等着他们。 祥子，哟，叫声打了是怎么着？别愣着了，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哎，什么事儿啊，胡姑娘？ 傻样，得了，甭不痛快。你瞧，今儿我吃靠了，买了点酒菜，你吃点，坐下吧。 虎妞推了推盘子，把一只鸡放在祥子面前。 这是你的，你把它吃了。吃啊，嗯，吃了吧，吃啊。 虎妞扯下了一只鸡腿给祥子，自己也吃了起来。看着祥子吃了，虎妞笑了起来。她倒了一杯酒， 刚我用牛排算了一卦，准知你回来，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我不喝酒。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么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我还能喝4两呢，不信你瞧。你也喝，要不我揪着耳朵灌你了。喝，你瞧，咱们俩喝，你陪着我，咱们痛痛快快的喝，甭害怕，没人儿。你们老爷子上姑妈家做寿去了，得有2、3天的耽搁呢。来，干了！别看你没喝过，你真能喝，像个老爷们儿。我陪着你喝怎么样？你喝3盅，我喝3盅。我先喝。 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遇到这种戏弄，真想和他瞪眼。可是祥子知道，虎姑娘一向对他也不错，而且虎姑娘对谁都是那么直爽。自己不应当得罪虎姑娘，既然不肯得罪她，那再一想， 就爽性的和他诉诉委屈吧。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着千言万语在心中憋屈着，非说说不痛快。这么一想，祥子觉得虎妞不是在戏弄他，而是坦白的爱护他。祥子把酒盅接过来喝干，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而虎妞也十分亲昵的靠在祥子身上。虎妞把门关上，坐在祥子身边，一口气喝了三杯酒。二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着，不知不觉祥子就有些醉了。虎妞趁势灭了灯，祥子被灌醉后不能自持，被虎妞给缠住了。那么在这个部分呢，老舍先生的小说中文字写得极为优美。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屋内灭了灯，天上很黑，不时有一两个星刺入了银河，或滑进黑暗中，带着发红或发白的光尾，轻飘的或硬挺的，直坠或横扫着，有时也点动着、颤抖着，给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给黑暗一些闪烁的爆裂。有时一两个星，有时好几个星同时飞落，使静寂的秋空微颤，使万星一时迷乱起来。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光尾极长，放射着星花，红渐黄，在最后的挺进忽然狂跃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条，好像刺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蚯蚓，也做着星样的游戏。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见过的写两情相悦的最美的文字了，您觉得呢？让我们继续来说电影《骆驼祥子》的故事。此后祥子是又羞又悔又恨，拉着车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后来他在街上偶遇大学教授曹先生，就准备去曹先生家拉包玉，然后来找虎妞辞行。 虎姑娘谢了吗？ 哟，是骆驼，进来呀。 还没谢呢。 怎么着，吃出甜头来了是怎么着？ 我已然找好了室友，到老宅门拉包月，明儿一早我就上工。 你小子不知好歹，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怎么着？我跟你说，老爷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受一辈子女儿管。老爷子要是真的犯了牛脖子，我手里还有几个替底钱，你过来。我这么想啊，咱俩要是买上两三辆车，一天能进个块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强。你坐下，要不着你。我哪点不好？不就比你大点儿，也大不了多少。可是我疼你。 我愿意去拉车。 你个臭窝头脑袋。 这是两天的车份，今儿就算交车了，人东家自个儿有车。 哎，你给我回来！今儿个我连车带人都白送了。 祥子和曹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一晃就是几个月没回车场了。结果虎妞来找他了。 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别嚷嚷！ 哼，我才不怕呢。怨不得你老躲着我，感情这儿有个妖精小老妹儿啊，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玩意儿。 你胡说什么？你 得了便宜别买乖，犯哪门子傻呀？ 你别嚷，咱们到那边说去。 上哪边我也不怕。哼， 你嚷什么你？ 我就这么大嗓门。 行了，你干嘛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 祥子，我有了。 什么？ 你瞧啊。 虎妞挺起了微微有些隆起的肚子，祥子一看就傻眼了。 你的，祥子，等等，祥子，你到哪主意啊？你别紧着蹲着，说话呀！你起来。你没主意是不是？腊月二十七是老头子生日，你不能老不露面，得来一趟。 眼底下忙， 你瞧，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好说算白搭，惹急了我可不立样子啊。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才没工夫跟你费唾沫呢。说分了，我就堵着曹家人门骂你三天三夜。 你别嚷，成不成？ 啊，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你试了味儿了，叫我一人背黑锅。 你说吧，我这听着呢。 这不结了，你甭找不自在，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 这时远处有一个巡警不时地往这边看，虎妞冲着那个人就喊： 嘿，爱听两口子说话过来听啊，那么老远能听得清吗？甭理他，走。我想啊，你要是托媒人去说亲，老爷子定准不答应，明摆着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吝，我喜欢你，喜欢你就得了嘛，管他妈别的干嘛。老爷子那儿啊，谁去提亲也不灵，一提他准当是算计他那几十辆车呢。这事儿啊，非得我自个儿办不可，咱们是先斩后奏，你说呢？我怎么想啊，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仨头，大年初一你再给他拜个年，我看等他一乐，你干脆认他做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准审我，我就给他来个徐庶入曹营义不发，等他急了我再说出人来。 什么？ 别着急呀，我早想好了。我就说呀，这孩子是新进死的那个杠房二掌柜的，他有哪儿就根去，老爷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吹风，记得他报给了你。你本来是干儿子，再当女婿，顺水推舟，省得大家都出丑。就这么着了啊，我走了，二七见啊。 随后虎妞叫住了祥子，从身上掏出了一包钱。 哎，祥子，祥子，拿着你存的三十块钱，还是我惦记着你，别忘恩负义就行了。二七见，不见不散啊。 祥子拿着钱脚步沉重地回到屋里，想起刚才的事，他趴在床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突然他站起身来，拿起一个碗走了出去，在路边小摊打了一大碗酒一饮而尽，然后把碗摔了个粉碎。 二七二十八我也不去，我操他姥姥。 祥子后来到底有没有去刘四爷家，他最后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还请您继续关注明天的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会跟您重温老舍先生的经典小说改编的影片《骆驼祥子》下半部分，也跟您说说老舍创作这部小说以及电影背后的故事。 一扇窗， 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金鸡奖获奖电影《骆驼祥子》的上半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人还得直面政治运动冲击带来的内心伤痕，林子峰也不例外。他对自己曾经塑造过的所谓高大全人物形象并不满意，所以呢，他想琢磨琢磨人性，因此就选择了《骆驼祥子》。这部电影整整拍了一年，在挑选角色时，林子峰一直选不中祥子的扮演者，为此他大胆采取全国选角的举措，写了《骆驼祥子你在哪里》一文，刊登在1980年9月16日的《北京晚报》头版。影片的副导演、片中曹先生的饰演者李唐找到张丰毅时，张丰毅才23岁，还是表演系的学生。李唐照着祥子的感觉为他改变造型，拍了一大摞照片，挑出一部分拿给导演看，但是林子峰仍然很犹豫。正好另外一位副导演挑了6段戏，-4度的天气让演员们到院里拍戏。林子峰看了张丰毅的照片，又看了看本人的表演，终于定下了他。斯琴高娃是他老家的一位导演推荐给林子峰的。第一次见面，林子峰就问他敢不敢演虎妞，因为之前斯琴高娃演的角色与虎妞形象相差很大，又没有好好读过原著，斯琴高娃直说不敢。林子峰再三劝说，这才说服了他。为了表现出虎妞的泼辣，斯琴高娃学会了抽烟喝酒，因为故事背景在北京，他又拜著名单弦艺术家马增慧为师，学习北京腔。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那么今天呢，依然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后面为您播出的广播剧场。